要求。當局採取大約兩個星期更嚴格的緊急措施，以應對東京都和其他地區病例激增的問題。日本傳媒報道，專家組認為緊急狀態未能夠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重症患者人數持續上升，建議將東京都未來兩個星期的人流減少五成，以遏止病毒傳播。立陶宛驻华大使米海维切涅表示，他已经被通知需要离开中国。米海维切涅话，啱啱才返抵北京，正是接受21日强制隔离检疫，但是已经被告知需要尽快返回首都维尔纽斯，他完成隔离之后就会离开。中国不满立陶宛容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日前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召回驻华大使。立陶宛表示遗憾，表示会本住一个中国原则，决心发展与台湾的互利关系。中国外交部话，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7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35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1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2元，跌2元；美团236.6，跌6毫；港交所499.2，跌18.3；吉利汽车28.9，升6毫；盈富基金26.98，跌1.6；比亚迪股份276.8，升8.4；阿里巴巴188.7，跌2.5；小米集团26.3，跌5.5；药明生物120.1，跌3.4。中国移动50.3，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1，英镑10.788，瑞士法郎8.445，澳元5.731，加元6.221，新西兰元5.476，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5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6,31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97美元，卖出1,75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快线啦，坏车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就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较早时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都系仲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嗰段咧挤塞噶，龙尾系过咗南边围路回旋处。

就取消咗啦。咁今年就再搞翻啦。咁當然啦，咁就喺疫情底下咧，咁都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嘅。咁包括咧就都史無前例咧，咁就禁止喺會場裡面飲食啊。咁所以咧以前咧好多一啲嘅 試食嗰啲 係啦。咁今年就冇得再試食啦嚇。咁啊，咁另外咧就當然啦，所有人入場都要戴口罩啦，同埋咧就係要用安心出行或者咧就填紙仔。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工作人員啦、參展商啊，都要打過針或者咧就係做過咧呢個嘅病毒檢測陰性咧，先至可以咧係工作嘅咁。咁而咧就係會場咧，亦都係鼓勵大家咧就係朝早嚟啦，或者夜晚嚟啦，有啲優惠嘅，咁希望疏導人流啦。咁同埋咧就係鼓勵大家咧就係用一個嘅預約啊買飛嘅方法咧去到進入呢個嘅美食博覽嘅嚇。咁當然啦，咁仍然咧就一如以往咧都有好多嘅展商就提供一啲嘅1元優惠啦，有啲酒樓咧就提出呢個嘅1元嘅海鮮盛會啊，咁又有鮑魚啊、海參啊咁樣，咁都係1元呢個嘅食物包裡面有曬啦。咁有啲就係1元果醋啊、1元月餅等等。咁啊，其实咧，除咗呢个美食博览之外咧，咁其实咧就仲有几个嘅一啲大型活动咧就嚟紧噶啦吓。嗱，而家咧就即系香港嘅疫情咧都算系几轻微啦吓，咁啊只有一啲零星嘅输入个案啦。咁但系见翻咧，即系环球即系各个国家咧，咁其实都受住呢个嘅变种病毒嘅影响咧，都几严重噶。咁而内地咧，而家都每日新增紧几十宗嘅确诊嘅个案啦。咁点样喺呢个嘅环境之下，香港系唔系适合做大型活动咧？如果适合嘅话，咁有咩嘅防疫措施需要做咧？ 我谂都系打针啦，因为始终大家一路讲紧防疫，系打针嗰样嘢系最紧要。因为始终如果即系香港政府当局最初就估计话最低限度有70%以上嘅人打咗针咧，就系有咗呢个群体免疫。咁当然最近有专家系讲咧，就话咧应该要去到90%以上先至达到呢个群体免疫嗰个功效。 系吓。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數字咧，我而家就上翻即係政府嘅新冠疫苗嘅網頁度睇翻啦。咁而家打咗第一針嘅香港人口咧，就佔合資格嘅咧就大概係52.9%，咁都過咗一半噶啦。 冇錯。 咁而打咗第二針嘅人口咧，就佔合資格嘅人口咧就大概係40%左右。 係。 咁所以咧就其實都離咧就最初70%個目標咧，都仲有啲距離嘅嚇。 冇錯。 咁點樣去點樣喺呢個嘅接種疫苗嘅接種率嘅情況之下，去到做一啲嘅大型活動咧嚇，咁唔好忘記咁，除咗即係呢個美食博覽之外咧，咁其實仲有幾個嘅一啲大型嘅活動啊，或者設施啊，又嚟緊噶咯，即係例如話咧，海洋公園咧就即將去到開放佢哋嘅水上樂園啦嚇，咁就話會喺9月嘅時候咧就會係開放呢個水上樂園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9月 咧，馬拉松嗰啲啊， 馬拉松啦，係啦。咁馬拉松咧就本身其實都褪過兩次時間噶啦。咁而家咧就最新嗰個馬拉松，渣打馬拉松嘅舉行時間咧就會係10月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即政府都仲未就住呢個渣打馬拉松嘅舉行咧係開綠燈啊。咁田径总会咧，同埋主办单位咧，就仲系同政府系磋商紧啦。咁究竟有冇得搞马拉松咧？吓咁啊，见到奥运都搞得啦，咁啊，即系香港搞唔搞得咧？吓、 但系我谂马拉松同一般运动会唔同嘅地方，佢个人头嗰个密集情况就比较多，同埋几大下嘅，同埋一次过喺同一个地点嗰度聚集，咁嗰个问题咧就真系要有待解決嘅。 嗱，見到即係馬拉松咧，咁渣打馬拉松咧，佢哋嘅主辦單位咧，已經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咧，係建議咗出嚟噶啦嚇。咁包括咧就係要求啲跑手都打針啦。咁另外咧就係咧有一個嘅所謂流水式嘅起步啊。咁即係話咧係隔一兩分鐘先至咧就係拱咧就係一堆嘅跑手咧就起步。咁就希望係啦，希望可以減少呢個嘅同時起步聚集嘅人數啦咁。啊，咁又系咪啱？系咪可以接受？系咪可以减轻嗰个疫情嘅风险咧？咁咁仲有唔好忘记，即系嚟紧九月咧，又会好多学校开学噶啦， 系啊，同埋好多学校嚟紧呢个学年都系会开始有面授，包括大学都系或者中小学佢哋未达到一个指标之前咧，佢哋起码都会有半日嘅上课。当然有啲学校如果佢满足到 嗰、那個群體免疫嘅指標可能就會全日開誒俾佢哋上堂嘅。 係嚇，咁、大學方面咧，咁其實各個大學咧。而家都係要求緊宿生啊，即係住宿嘅宿生咧，咁就需要打針或者定期檢測啦。咁、但係最近又見到咧，科技大學咧就講緊話，嚟緊咧學生要進入師生要進入校園嘅話咧，都需要咧係打針或者係檢測啦嚇。咁、所以就唔淨止係宿生啦，即係入侵校園範圍。科大嘅師生咧都需要打針或者檢測啊嚇，咁呢一系列嘅一啲措施嚇，咁又大家又點睇咧嚇？咁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傾下。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就請啲嘉賓同我哋傾下。 OK，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呢，有句中文嘅说话，虽然有轻微嘅所谓 stereotype， 或者轻微嘅可能性别歧视，但的确系有人会咁讲啦。咁萧叔叔就即管讲下，佢就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句说话。英文有冇咁讲嘅呢？咁英文如果有又点讲呢？通常坏男人呢，我哋咧就有好多字咧可以用嘅，但系咧由于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节目咧咁多人听啦，由萧叔有少少唔系几好意思讲。咁我哋讲过一个比较大家都能够接受嘅一个字咧，就系 bad boys 咧都几常听到 ，badboys。我哋可以譬如问句，点解好似女仔好多时候都好中意系一啲坏男人嘅？咁我哋都话咧 ，why do women like bad boys？Okay, why do women like bad boys? 咁有時可能見到一啲心理學嘅新聞咧，都有時都會見到類似咁嘅標題。OK， 咁啊，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的時間，就討論緊就是今日呢個美食博覽就開幕啦，嚟緊仲有幾項嘅大型活動啊。咁究竟大家擔唔擔心個疫情呢，即係仍然都有個全球疫情嘅風險啦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嗱，電話旁邊呢就請嚟一位美食博覽嘅參展商啦，佢亦都係一間一個肉丸品牌啊嘅總經理，係大埔振興肉丸嘅總經理，佢係陳岳成先生啊。陳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系嗱，美食博览就举行咗即系大半日啦。而家个生意点啊？ 而家生意 OK 啦，即系比起往年嘅第一日咧，系我谂10% 生意到啦。 哦，即系人好多，好多人入场系嘛？ 系啊，因为往年咧嘅第一日咧。啲人多數都係試食啦，同觀望多嘅，同埋行下入嚟咧即食多嘅。 係， 但係今日入嚟嘅人咧，就多數即係即刻買走咯。 哦，因為明知冇得食啦，咁啊索性就睇啱就買啦。 係啦，冇錯，係啊。 即係所以冇得試食呢個措施，其實對於生意就冇乜影響，甚至調翻轉，可能大家爽快咗啲， 爽快啲。 其實就兩種生意嚟嘅，因為有人入嚟咧係食熱食嘅，即時咧就買啲牛柳粒啊，買碗肉丸啊，就一路急住食一路行啊，或者飲下啲凍飲咁樣嘅。但係今日啲人入嚟咧，都知道冇得食噶啦，咁所以個個拉車入嚟咧，即買就即走，即係落單快咗好多，爽快咗咯。 嗯哼，咁嗱，有啲嘅參展商都同傳媒講過咧，話啊，不如咧都照開住啲蓋啊，嚇，照開咗啲包裝，用啲香味嚟吸引啲顧客。呢招又喺你哋個鋪頭度係咪適用咧？ 我哋就冇咁做到啦。我哋主要都係因為冇咗嗰啲叫做。食啦，冇咗啲煮食工具啦，冇咗好多呢啲嘢咧，咁我哋就多咗好多位出嚟，咁我哋就推多啲唔同款式嘅丸。 系 以往咧，因为冇咁多位嘅，咁我哋只可以推一啲主打几款嘢。但系而家因为冇得煮食咯，啲位多咗咯，咁我哋咪放多两个雪柜，买多啲唔同嘅嘢咯。 系。 其实这个美食博览开幕之前呢，你们怎样预计那个生意呢？那譬如说入货这样啦，会不会都同往市比较是怎样比较法呢？ 我们都是预差不多的开头。原本就其实都保守啲啦，但係因为经过书展啊同埋之前两个展览会呢，睇新聞见到啲人流都好强劲，自己都有行过。咁所以我觉得人流都应该唔差嘅。咁我哋所以预货呢，我哋都预返即係叫做充足少少啦。 嗯係係呀，之前有书展啦，有动漫展啦，工展会啦，其实都顺利搞得成下。咁所以其实美食博览就除咗即係冇得试食之外，咁我相信即係其他嘢都算係顺利嘅，係咪？ 係呀，冇错呀，係呀。 咁又问下呢，嗱，今次嗰个嘅美食博览呢，都要求你哋参展商呢係嘅员工呢係要打针或者係做检测呀。咁呢方面又点呀？係咪可以做得到呀？ 都係㗎，我哋全部因为今次呢，我哋嗰啲工作人员呢全部都係实名登记㗎。 嗯。 即係以前你就用个英文名，譬如你叫 Peter, 姓乜，咁就报俾佢啦，就宽松啲啦。但系而家全部要有晒针纸啊，个名又要同身份证一样啊，咁样去做工作人员咯。 嗯，咁所以结果你哋啲员工系打咗针啊，定系做咗检测定点样啊？ 我哋大约而家咧，我哋有一半人咧系检测咗嘅，打晒两针嘅，有一半就 系 有呢一个叫做检测报告啦。 一半打针，一半做咗检测。 系啦，冇错。 嗯，系。 咁嗰啲检测系一个礼拜前做啊，抑或两个礼拜前做嗰啲？ 佢哋而家最迟做咧，应该系上个，我睇下先，今日系星期四， 系 最迟应该系上个礼拜五做嘅。 哦，一个礼拜前做。 系啊，系啊，上个礼拜五做嘅，咁佢先入得切纸去申请好多嘢嘅。 嗯，系啊，咁其实咧大会都有一啲嘅区域咧系有得食嘢嘅吓，咁但系即系距离你哋嘅参展嘅档摊系几远噶？ 哦，我就唔知道、啊，我头先行嚟行去都唔觉得有地方可以食到嘢、啊。 Okay. 如果我上半层咧，上一层咧，佢就有个 canteen 仔咧，有啲嘢食卖嘅。 系， 嗰间系买饭盒咧，坐喺侧边嗰啲台台凳凳嗰度食嘅。 系咯，咁就唔系你哋，即系唔系啲顾客买完你哋啲嘢食可以喺呢啲地方食嘢啦， 系啊。冇错，唔系我哋嚟嘅。 同埋展览商，你有冇留意到有冇人系即系有啲嘢可以买咗之后即刻可以食到嘅咧？ 我觉得可能系饮品咯， 系饮品得 预先包装嘅饮品。 哦，明白。 咁咧，佢买咗之后行埋一边，拉开个口罩咁饮咯，可能有机会咯。系啊， 嗯。咁啊，点样睇今次嗰、那个美食博览整体个生意啊？会唔会预期可能即系比上一届更加好添咧？ 我谂应该比往时咧可能好少少啊！而家我睇佢第一日嗰个人流嘅话，即系有机会可能仲会好多个10% 都唔出奇嘅、 嗯， 因为佢第一日个人流我见到都几充足啊。 嗯哼， 系啊。 嗱，你参与咗呢个美食博览几多年啊？ 我哋第一年参加系2008年，参、 哦、 加咗十几年噶啦， 十几年噶啦。 不过旧年就冇得搞喎，系咪都 冇啊？旧 年嗰时系咪都有啲影响啊？对生意额始终有一部分都系喺呢个美食博览嚟啦，系嘛？ 系啊，冇错啊，即系佢冇咗，我哋就系当然失望啦。但系如果你夹硬搞咧，跟住啲人又唔敢嚟，咁咪即系又嘥租又剩，仲惨。 嗯咁今次咧，今次你头先话都即系期望个生意都好啦， 系 够唔够货卖噶？使唔使补货咧？你估？ 而家佢一日俾我哋补两转货，咁、 哦、 我头先咧。我头先去过一个朋友嗰个 booth 咧，佢卖鸡煲啊，急冻嗰啲鸡煲啊，佢三点几卖晒。 哦， 佢而家已经等紧补货，而家已经冇人卖啊！佢卖紧券嘅，而家喺度。 其实个消费咁热烈咧，系咪同消费券嘅发放有关系咧？ 我觉得都有啲影响啩、 啊， 因为我哋发现咧，今次系多咗人用。八达通同埋电子付款嘅、 啊， 以前我哋做呢啲展销咧， 现金噶嘛，好多 数系现金噶，好头痕噶， 冇错。 而家真系多咗，今日我谂我哋占咗差唔多，我谂四成都系收电子付款啊。 哦 咁啊，即系 好多啊！ 就系我谂呢个系直接同呢、這个政府发放嗰个消费券 消费券有关嘅，有关啊！ 啊，你哋安装咗几多个嘅电子支付平台啊？ 我哋原本平台我哋有齐晒噶， 四个有齐， 系啊，有齐晒嘅，系啊。 嗯。哦，咁啊，会唔会都某程度上啲顾客有呢个消费券在手，都会 松手啲 啦，会唔会 松手啲啊？ 有。我都唔知啊，但有人同我讲佢，一早用晒啦，等呢个 show 咩？ 啊，咁样， 我就唔知佢点啦。但系咁，我自己认为咧，佢呢个电子消费券咧，可能令到人都用多咗。譬如有阵时好似啲老人家，咁佢冇用开嘅，因为嗰个电子消费券之后咧，佢觉得哦，都几方便咯，即系张卡有张卡响度咁。拍下， 冇錯。 咁都用多咗嘅個慣性， 即係就算使完嗰啲政府俾嗰啲錢，個個都鬆手咗啦。 係啊。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生，多謝你 啊。好啊，多謝你訪問我。 好，唔該。 嗱，陳愛成先生咧就係今次美食博覽嘅一位參展商啦，亦都係一個肉丸品牌嘅總經理啊。咁睇嚟關位啊，我即係初時都以為啊，其實。疫情底下都可能大家都仍然有啲顧忌，唔係喎，好似生意都仲好啲添喎， 可能屈得太耐啊，啲人冇乜機會去呢啲咁樣嘅即啲咁嘅場合去消費。 我見有啲展商咧就接受傳媒訪問話咧，即係舊年又冇啦，冇工展會，冇美食博覽咧，啲人餓咗好耐啊，唔知係肚餓啊定係消費嗰只餓啦。 冇錯。 咁所以今年咧都可能即係再加埋呢個消費券嘅效應咧，可能都出現咗今日嗰個生意咁好个现象啊！电话1872311，大家听听埋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宣布将会在今个月18日起进一步扩展特别探访安排至12间急症及专科医院。探访病人的家属必须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不少于14日。发言人说，考虑到急症医院病人住院日数一般较短，特别探访安排只是适用于留院超过1星期的病人。病人家属必须经病房职员预约探访登记，职员将会在未来几日致电联络，家属无需自行联络医院。病房会根据实际运作安排一名家属在指定时段探访，每个星期探访1至2次。医管局护理部高级行政经理梁明表示，先在12间急症医院试行，若果流程顺畅，预计在8月底将安排扩展至其他大型急症医院，例如玛丽医院等。警方接获报案，指有人在网上发布多张兔仔和白老鼠被肢解的图片，当中亦都有沾上血迹的匕首，声称可以收费帮人作法，过程之中会以动物献祭，助人达成梦想。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一名19岁声称是占卜师的男子。警方说，这名男子被捕时背囊装有一把匕首和大量祭祀用品，他手持2个箱，装有1只兔仔和5只白老鼠。爱护动物协会检查过这些动物没有表面伤痕，为带走作进一步检查。警方不排除曾经有人向被捕人付费，介乎10000至20000元。会场是否有人煽动或者促使他人残酷对待动物的方向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参议院通过涉及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议案的时候表示，议案完全是少数反华政客的政治操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说，根据联合国大会和世界卫生大会相关决议，台湾地区参与相关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適唔適合搞呢？咁如果真係要搞嘅話，又應該要有乜嘢嘅防疫措施呢？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關偉啊，之後呢我哋就不如都傾下，係啦，頭先都講話其實而家都申請緊搞呢個嘅渣打馬拉松啦。咁嗰個原定嘅時日子呢就係10月24號。咁但係呢就係早前呢即係有啲嘅消息都話啦，咁都仲未咧獲得政府去到開綠燈，係批准搞呢個嘅渣打馬拉松喎。咁其實馬拉松咧，即係舊年咧已經係取消咗噶啦。咁而咧今次咧譬如馬拉松亦都係即係提出咗唔少嘅一啲防疫措施啦。咁包括咧就要跑手咧就係完成咗兩劑嘅新冠疫苗啦。另外咧就係工作人員都需要嘅，其實同埋咧就係呢個嘅跑手方面咧會有一個流水式嘅分批起步啦。咁咁同埋咧都會有一啲嘅防疫物資去提供。咁係咪就足夠咧？咁其實政府仲考慮緊啲乜嘢咧嚇？咁不如我哋都揾位马拉松嘅选手同我一齐倾下啦 吓。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马拉松跑手徐志坚啊，徐志坚你好。 啊，你好，主持你好。 系 嗱，而家渣打马拉松就未有拍板，未有定案啦。你又觉得咧，其实香港适唔适合搞马拉松咧？而家 咁而家，我觉得而家个情况嚟睇咧，其实都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嘅。 嗯。 因为始终马拉松系好多人参与嘅运动啦，咁可能都过千人或者成过万人。咁防疫措施嗰边可以点样处理到呢？其实我觉得都好大好困难可以解决到嘅。咁就算佢今日话可能拍板话可以搞啦，咁其实都可能临时都会取消喎。所以对于跑手嚟讲，其实都未必会抱一个好大嘅期望囉。 嗯，咁譬如话你觉得最关键嘅地方喺边度呢？即係咪话因为好多人参与，咁所以就算呢即係打晒针，咁都可能即係有一定嘅风险，係咪呢？ 係因为打针其实都唔确保你唔会受感染㗎嘛。 冇错。 咁始终跑长跑都需要除口罩，或者其实好多人都要除口罩先跑到嘅。 一定啦。 呢度係一个好大嘅风险囉。 嗯， 系东京奥运啊，照搞得成嘅，咁你又觉得香港可能会唔会有咩唔同呢？ 始终东京奥运系一啲叫比较专业嗰啲跑手啦，咁系好多人去support 一个运动员嘅。咁好似之前姚洁晶可以出到外比赛，咁其实对一般人嚟讲，其实都好难可以报到一啲海外比赛啊嘛。 嗯。 咁所以 变咗系啊，即系如果你话渣打马拉松的话咧，咁其实真系好多一啲未算系好专业啦，可能一啲普通嘅市民咧，其实你报名就可以参加噶啦。 另外仲有海外嗰啲参赛者都可以嚟香港，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嘅人啦。 我相信嚟紧应该都好难话搞一个叫做国际嘅马拉松啊，我谂都系一个叫做本地一个长跑比赛咯。 其实问翻你咧，即系疫情爆发以嚟咧，其实世界各地有冇地方系举行过马拉松噶？ 以我所知都有嘅，但系都系限翻佢本地嗰啲人去参加多咯。 即系比较少外边海外嗰啲参赛者系咪？ 除非你话好似早几个月仲去争取紧奥运参赛资格嘅，可能会有特别安排嘅。但系对一般人嚟讲，就应该参加唔多啲海外嗰啲比赛。 明白， 系咁对于跑手嚟讲咧，即系疫情底下，参赛嘅机会就少咗好多啦。咁你哋嘅你哋嘅练习啊，吓你哋嘅出赛嘅机会啊，咁系有影响嘅。你哋其实呢轮系点样去继续去训练自己嘅咧？ 我觉得一啲叫比较资深或者有能力嗰啲跑手咧，其实影响反而唔系好大嘅。 嗯。 因为他们都会保持住训练的。 是。 就算没有比赛他们都会 keep 住一定的训练量。 嗯 哼。有时就算没有比赛他们可能都会做一些叫 time trial 啊，测试住自己的能力这样的。 是。 嗯、就算没有比赛他们都会可能会搞一些自己私人的比赛这样咯，可能三几个啊这样。当然要符合嗰个限聚嗰个条例啦，去测试自己嗰个能力咯。 徐生，咁你个人嚟讲咧，有冇继续keep 住喺呢方面嗰啲训练啊？ 我自己暂时就叫 退咗落嚟少少嘅，咁就呢排就唔多訓練嘅。但係嚟緊，如果佢搞成，我應該都會準備呢個馬拉松去進行訓練咯。 嗯 即係搞得成都會參加嘅。 係啊， 係啦。咁其實睇翻咧，有啲嘅搞馬拉松嘅主辦單位咧，佢哋可能會轉一轉嗰個形式啊。咁有啲譬如話係一啲虛擬跑嚇，即係唔一定話係大家集埋一齊跑嘅咁。咁但係其實大家各自跑，然之後咧用一個嘅應用程式去計住時間，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馬拉松嘅運動嘅。咁你又覺得呢個方法好唔好咧？ 呢個方法都可行嘅。 是 但是就好就好好多要規劃好多唔同嘅路線啦。咁 同埋可能大 好多唔同日子去跑。 係呀。同埋大會係咪好難去判斷到嗰個人跑咗幾多呢？ 係呀，同埋好難好判斷到嗰個成績出嚟啦。 好做 嘅成績。唔同日子呀、啊。 係啦。 個路線又唔同呀、啊、咁樣就對於個成績嗰個高低就比較難比較。 嗯，其實虛擬跑咧，對於選手嚟講係好定係唔好嘅咧？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大家一齊跑咧，有一個競爭嘅一個氣氛咧，可能會表現好啲嘅。咁虛擬跑咧，可能自己一個跑咧，咁可能未必有太即係未必可以突破到自己成績，會唔會咁啊？ 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嘅。 冇所謂嘅。 咁對於大部分啲跑友嚟講，如果想即係大家競爭嘅話，咪約定去同一條路線去跑咯。咁你話一啲叫做比較高水平嘅，咁可能就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如果話高水平嗰啲，一定會揾啲比較容易平坦嘅路去跑一個好嘅時間嘅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冇大關係嘅。 最後咧都想問埋咧，即係你話其實好多嘅跑手自己都會繼續訓練啦。咁但係即係對於即係馬拉松上年就取消咗啦。即係萬一今年都搞唔成嘅話，咁其實可能對於香港嗰個跑步文化會唔會有啲嘅影響啊？ 我諗唔多唔少都有嘅，始終有比賽先有目標噶嘛。咁如果冇比賽，咁對於好多即係唔係比較資深嗰啲跑友嚟講，可能就冇咗個訓練嘅動力咯。 係， 所以可能會即係冇咁多人參與呢項運動嘅。 嗯 好啦，咁我哋又睇下究竟政府最后嘅决定系点咯吓。 好， 好啊，唔该晒徐志坚，多谢你吓。 系， 徐志坚咧就系一位马拉松嘅选手嚟噶。 咁 各位听众又点样睇咧吓？嚟紧应唔应该搞马拉松咧？又或者大家对于各项嘅一啲大型活动系咪适合搞咧？而家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咧？就是疫苗啦，即係好多唔同肝病嘅，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啲咁嘅问题咧，大部分嘅病咧，我哋都系一个喺一个稳定。嘅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邊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有聲好書《美麗新世界》，作者阿道斯·克須黎，聲音演繹羅萬榮。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这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2:30到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7，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吓。 系 关伟啊，跟住落嚟，不如我都睇睇咧，就系一啲嘅大型活动咧，适唔适合喺香港搞咧，同埋有咩嘅防疫措施应该要做咧吓。咁我哋都问一位嘅医生专家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感染及传染病科医生，亦都系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啊。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系。 嗱嚟緊咧就係、是、嗱今日咧就呢個美食博覽開幕啦，咁就大會就要求咧就係唔準試食啦。咁但其實嚟緊仲有好多嘅唔同嘅大型活動啊，咁包括咧就係、是、水上樂園咧就話九月會開幕啦。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咧都亦都係政府諗緊咧係咪准許搞呢個嘅渣打馬拉松啊？咁先講譬如水上樂園咁啦，咁啊而家就話都有個人數嘅限制嘅，咁就講緊咧就係人數容量嘅一半，即係4500人咁。咁但係就即係有啲人都問佢啊，使唔使有啲嘅打針啊要求咧？咁又暫時冇喎。咁你覺得水上樂園咁樣開幕有冇風險嘅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政府可以透過即係嚟緊有一啲屬於譬如政府去營辦嘅地方啦，或者係活動咧，其實係可以加添咗即係一啲嘅規則嘅。咁我覺得即係譬如關於接種疫苗嗰方面咧，咁其實係可以鼓勵佢哋去即係譬如有接種疫苗嘅時候。咁譬如佢個入場嗰方面嗰個嘅譬如費用會唔會有所即係適度嘅調整啊，咁樣去鼓勵市民啊，咁我覺得係可以。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入場嘅時候呢，佢需唔需要有一啲核酸陰性嘅證明呢，咁樣譬如係即係譬如24至48小時核酸陰性嘅證明呢，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呢都是值得的，因为呢去保障呢就是参与者在某一笪地方他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一定是除低口罩的。 是啊。 那还有运动的时候我们释出来的一个飞门呢通常都是会比较多一点的。那的情况下就是怎样可以保障到在那个空间参与者呢他那个安全呢，那我觉得政府都要即係做一啲嘢嘅，咁第三咧就係點樣去萬一真係喺當中咧出現咗一啲個案，我哋點樣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做到追蹤？嗱，依個係一個風險管理。咁風險管理自不然就係話，即係你可唔可以萬一有個案係發生咗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好有效地、迅速地去追蹤到一啲緊密接觸者喺唔同嘅時段？嗱，咁依部分咧就可能咧就要用一啲即係會唔會限制咗？即係譬如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咧，係做個登記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應該係要從呢幾方面咧去即係政府即係佢有嗰、那個權責即係或者佢有嗰個責任咧，係要去即係諗呢幾方面啦。 剛才曾醫生你講第二點嘅時候咧，話要做嗰個48小時嗰個核酸檢測，你嘅意思係就算打咗兩針都好啦，都要做呢一個措施咧，確保嗰啲人即係或者參與呢啲活動嘅人唔會有事，係咪咁意思啊？ 冇錯冇錯，係因為其實有啲譬如類似咧，就係我哋而家去安老院舍去探我哋啲親朋戚友嘅時候咧，咁其實都有相關嘅做法咧，可能我哋需要。即係遵從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哋有咁多種措施加添埋一齊咧，咁其實我哋一啲大型嘅活動咧，其實可以即係照樣係可以舉辦。咁我哋啲經濟嘅活動啊，或者係一啲文娛康體嘅活動咧，咁即係我哋可以有一個新常態嘅底下咧，可以繼續進行。 冇錯。 我諗其實即係喺香港嚟講咧，即係嗰個疫情都係緩和咗好多啦，即係而家都只係即係零星有啲嘅輸入個案啦咁。咁但係即係見到環球嗰個形勢咧，仍然係好嚴峻嘅。咁內地都有啲疫情啦。咁所以其實當我哋去譬如去到進行一啲嘅呢啲嘅活動嘅時候，即係應該用一個緊啲嘅角度去做，還是係鬆啲嘅一個規定去做咧？咁因為咧，而家你見到即係香港啦嚇，那個疫苗嘅接種率咧係講緊，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兩打咗一針咧就52%，打咗兩針咧就40%咁，咁都仍然咧都係離嗰個目標咧係有少少距離嘅。咁而家應該用一個即係緊啲嘅方法、鬆啲嘅方法去處理呢啲嘅大型活動咧。 我自己覺得即係而家我哋嗰個接種率未去到即係譬如80%啊90%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都仍然係需要即係較為嚴謹啲係為之上策。咁因為我哋預計咧，真係如果你譬如你去到70%的話咧，你都要去到9月10月。 先至可能達至到七成啦。咁所以即係距離我哋譬如八成、九成、九成啦，咁其實即係可能真係要去到今年年尾先至有。咁喺呢段時間，咁其實我哋即係如果真係要舉辦一啲嘅活動咧，的而且確係需要真係小心行事，同埋咧喺風險管理嗰方面咧。尤其是係流行病學追蹤嗰方面咧，我哋要即係讓我哋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可以即係好迅速、好有效地去追蹤得到。咁所以變咗我哋定立嚟嘅嗰啲嘅規則咧，其實咧應該要用依個出發點或者依個方向咧。去釐定嘅，我自己覺得 係嗱，即係放眼環球咧，咁其實而家有唔少嘅地方咧，都用緊一啲措施咧嚟到鼓勵打針啦嚇。咁你或者你話叫谷針亦都可以啦。咁啊，譬如話法國咁咧，之前都有啲比較嚴厲嘅措施啦，譬如話係要推行一啲嘅健康通行證，出入好多嘅場所咧要有呢個打針嘅證明啦，咁都引起好多嘅爭議嘅。你覺得其實以香港嚟講，有冇即係有冇需要去到做到法國呢一種嘅地步？ 我自己觉得而家暂时来讲呢，即是其实香港那个情况呢都是尚算 OK 的，我自己觉得。当然你说往后的日子，即是如果即是随着我们的疫苗接种那个数字是一路理想的时候呢，其实你问我需不需要做到这样，可能未必需要都不定。咁但係因為你如果大部分人都話都有成八成九成嘅人都已經接種咗，基本上嗰、那個即係個分別，我諗可能未必係咁大。因為你其實做呢樣嘢，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希望即係相關嗰個風險能夠減到最低。但係你問我即係你話喺即係政府核下嗰啲嘅措施啊，或者嘅場地啊，或者你要實施呢樣嘢咧，咁都的而且無可厚非。咁但係你話如果喺私人嘅一啲嘅地方去實施咧，咁其實就要睇下即係相關嘅地方嘅負責人咧，佢覺得咁有冇需要啦。咁但我諗整體嚟講，其實即係永遠都係講嗰句，就係你嗰個接種率如果越高嘅時候咧，你其實就未必需要用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措施去做。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最緊要嘅目標就係睇下我哋點可以盡量將呢個接種率推高。 系， 正话曾医生，你都提到话追踪嗰、那个嗰啲人同密切接触者嗰样嘢，咁我留意到咧，香港而家都唔系太多人装晒嗰个安心出行嗰啲软件嘅，特别系去食市食饭嘅时候咧，留意到啲后生嗰辈唔系咁中意装，你觉得有咩地方有咩办法可以鼓励到佢哋多啲人安装呢啲软件咧，令到嗰个追踪方面可以更加容易啲进行咧？ 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其實就睇相關嘅人士佢即係想唔想即係參與喺一啲嘅大型活動啦、尤其是係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啲即係場地嘅活動啊咁樣等等。咁如果佢係想的話，即係佢想參與喺當中咧，其實自自然然，我相信都會配合翻或者遵照翻即係定立落嚟嘅呢個規例嘅咁樣等等，咁即係如果佢唔參與的話，咁當然佢就未必會裝啦。但係問題，我諗隨着即係嗰個情況係越嚟越即係釋除咗公眾嘅疑慮啦，有啲嘅疑慮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個係時間問題嘅啫。 曾醫生仲想問埋咧，即係關於近期咧，即係全球又有一個。要與病毒共存定係要清零嘅呢個討論啦，咁因為即係見到繼英國之後咧，新加坡咧亦都放寬佢哋嘅防疫限制啦，佢哋個邊境又寬鬆咗啦，咁民眾可以去餐廳食飯，又私人聚會去推到五個人啦，等等啦咁。咁另外咧就係、是，但係另一邊廂咧，見到中國大陸咧都仍然係採取一個即係清零嘅策略啊，見到做緊好多嘅一啲城市嘅全民檢測啊，即係近排因應近排嘅疫情啦咁。咁你覺得香港係咪時候討論呢個共存定清零呢個討論未咧？ 其實即係究竟係共存定還是清零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喺而家依個情況底下咧。當然你話共存，可能有好多人都未必接受，包括國內有啲嘅專家或者係官員。 咁但係問題，我諗認清個事實咧，就係、是無論你做到幾好咧，或者喺外防輸入度做到幾好咧、 嗯， 你始終都唔能夠擔保咧，即係有一啲嘅切入點啊，或者係一啲漏洞咧、嗯，你可以百分百防得到。咁呢部分咧，我相信就即係冇可能嘅嚇，應該冇可能。我哋永遠都要知道一定係有個限制。咁喺呢部分，我相信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同埋咧，病毒變種咧係日新月異，同埋咧佢嗰個情況咧係不斷咁發生嘅。咁喺我哋未有一啲有效嘅方法去阻止得到佢嘅時候，我講緊係即係百分百阻止。咁你的而且確係可能要接受咗。即係有限度嘅傳播啦嚇。 好，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嚇。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嚟㗎。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好长，排到一下确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中间。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报3524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1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1，日元110.4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收市报16,3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4美元，卖出1752.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咧喺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平石村快線，即係落橋位嗰邊壞車咧已經拖走咗，咁但係而家一帶嘅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嘅，車龍一路排到去龍翔道近畢架山花園，咁就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平石村咧快線，較早前嘅壞車雖然拖走咗，龍尾而家去到接近畢架山花園。反方向觀塘道去翻龍翔道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就分別喺牛頭角下村同埋偉業街近常月道。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鸡岭回旋处因为有交通意外，中慢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南麻埔。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中慢线有意外，龙尾南麻埔。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马纪仙峡道上行近梅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爱都大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一段咧，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车龙咧排到近扫管笏嘅，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龙门居。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康湖居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尾。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展彤，原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回来香港，我们可以是一家团聚。 表哥，因为疫情关系，你原来回港探亲的计划恐怕又要延期。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阿 Joe 阿 Grace， 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也都希望疫情很快会过去。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季奥运会，今次香港疫情奥运之下，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创造辉煌的战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来可以直接回家，一家人好安全地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嘅城市。有关法规主要系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同活动嘅人，唔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今次手下留情的嘉宾，俾啲贴士大家啦。 佢讲广东话好有特色噶。 哦，佢好少喺香港嘅，咁都俾我哋揾到佢。 鱼饺咯， 实估到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田柳啊， 手下留情。 据研究显示，人类在两岁半到十岁之间是学习的黄金时段。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咁选择小学就至为重要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由八月开始，逢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小学的朋友，用声音导航醒览一下他们的学校。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第二集嘉宾请嚟圣公会伟伦小学邝素如老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四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关伟在这里。关伟，这一次呢想跟大家谈一谈一件的案件，有些人就形容为一件的冤案。事发就在2016年，当时有一位20岁姓马的青年人呢，他就给了一个地址呢就给朋友，就我来收一个的包裹。咁呢位姓马嘅青年人咧，结果就收到嗰张嘅即系领取包裹嘅一个领取卡啦吓，咁啊嗰个包裹咧就嚟自巴西嘅，咁但系呢个青年人咧就冇去到攞嗰个嘅邮件噶，咁佢咧就将嗰个嘅领取包裹嗰个嘅领取卡咧就俾翻佢嘅朋友，咁但系后来咧就系佢嘅朋友咧就攞咗啦吓，咁就将个包裹咧就系拎咗翻屋企啦，咁但系咧。结果咧就俾海关发现咧，嗰度咧系有可卡因吓毒品嘅。咁结果咧就喺呢个嘅青年人姓马嘅青年人咧，同埋佢嘅朋友咧，都喺执法行动之中被捕啊吓。咁同埋咧就系佢哋被控咧就系企图贩毒罪。咁后来咧呢位姓马嘅青年人咧，咁就系听咗佢嘅法律团队嘅意见之后咧，就选择认罪。 之后呢，控方呢就撤销咗佢嘅朋友嘅控罪。咁、只係因为呢就係佢个朋友呢正屋企有呢个嘅毒品发现咗啦，咁所以就喺另外一个嘅罪名嗰度控告佢啦。咁但係呢就呢位姓马嘅青年人呢，咁佢就被带到上去高等法院呢嗰度去到审讯。结果呢就喺陪审团嘅裁定之下呢，佢就被判呢个企图贩毒罪呢係罪名成立，係判监呢係23年。咁后来呢，咁就佢自己呢就发现，原来呢佢自己本身请嗰个法律团队呢是佢嘅朋友，被控嘅朋友，同样被控嘅朋友嘅阿哥 介绍俾佢， 系所介绍俾佢嘅。咁、而咧，佢个法律团队咧，亦都系咧，佢个朋友嘅阿哥去到俾钱， 冇错， 去聘请。咁变咗咧，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亦都发现啊，其实原来当初咧好多嘅即系证据咧，都系不足以咧去到起诉呢位嘅姓马嘅青年人啦。咁于是咧，去到近期咧，佢就决定要上诉啦。咁近期咧就系、喺上诉庭嗰度咧就系、裁定上诉得席啊，并且咧就寻日咧去到颁呢个判词出嚟。咁啊，上诉庭嗰个嘅法官咧吓，咁、都颁咗个判词啦吓，咁啊推翻咗佢嘅定罪同埋判刑啦，就批评两边啦，批评咧就系、本身呢个青年人嘅法律团队，亦都批评咧就系、控方即系律政司啦吓。就是追究较重刑责的人，就将一些无辜的人去到定罪。批评控方放弃追究，放弃追究较重刑责的人，而将无辜的人定罪，造成了一个不公的现象。怎么理解这件事件呢？关于我们应该。 我看见这件事都觉得很奇怪。可能这个后生仔他当时犯案的时候，或者被人拉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那个罪责在哪里。咁就可以好，可能佢个人比较单纯，好容易就俾人哋说服到佢，即係起码个律师团队好容易说服到佢认罪。佢唔知道认罪嗰个后果係有几大嘅。因为香港呢贩卖毒品嗰、罪责呢係好高下嘅。相对嚟讲，你藏毒呢就可能较轻，或者甚至乎使用毒品可能都係 会比较判得较轻嘅。嘅罪嘅，咁變咗佢可能喺呢啲背景唔清楚之下咧，人哋叫佢認咗咧，就變咗律政司嗰邊可能就針對佢認咗罪啦，咁就放咗個其實嗰個可能仲更加重，應該要罰重罪嘅人咧，就放走咗嗰、那個即係撤銷咗佢控罪。咁呢個問題，我覺得真係有好多疑點喺度嘅。 正如我剛才所引述啦，咁今次上诉庭嘅判词咧，咁一方面质疑咧，本身呢个姓马嘅青年人个法律团队啦吓，咁点解会作出一啲即系不利佢当事人嘅一啲建议咧？咁另一方面就指控作为控方嘅律政司咧，咁点解即系当有人去到认罪嘅时候，咁就撤销咗佢另一个朋友嘅控罪咧吓？咁变咗因为嗰个朋友。嗰、那個嘅嫌疑係更加大啦嚇，咁啊點解唔去到再去查呢件事咧嚇？咁而就將呢、這個即係應該係無辜嘅人咧，就去到定罪咧。咁點樣理解呢個事件咧？不如我哋都請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去一齊傾下啦。 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大律師蘇俊文喺度啊，蘇俊文你好， 蘇大狀， 係你好，你好主持。 係觀乎上訴庭嘅判詞，其實點解佢會可以推翻到呢次嘅原審嘅裁決嘅咧？ 其实我相信就有几样嘢嘅，因为第一样嘢啦，嗰、那个似乎个被告就喺一个唔公平嘅情况之下接受呢、這个法律嘅程序啦，包括就讲过话，似乎就系嗰、那个佢嗰个律师团队嘅问题啦，头先你哋都讲过啦。咁第二，我相信证据嗰边就似乎都好似唔系话太强嘅，因为嗰、那个被嗰、那个被告人咧，佢似乎就冇签收嗰个邮包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一個證據咁弱嘅指控嘅情況下，你繼續去告佢，但係就放咗另外一個即係佢寄郵包嘅人咧，咁似乎就呢、這個就會令到個官會好即係批評，就係律政司點解會係喺似乎一個叫做犯罪嘅叫 hierarchy 啦，犯罪嘅架構裡面較高嘅級數嘅人，反而會係放佢。然後繼續去叫做釘一個，去或者繼續檢控一個，似乎個喺個 層面較低，甚至乎證據都薄弱嘅人士嗰度咧，咁呢度咧似乎呢個法官就對律政司嗰個處理手法就似乎好有意見嘅。咁、我相信係基於個證據方面同埋個被告人喺個審訊嘅成個過程得唔到一個即係公平嘅情況啦，個團隊似乎出現咗啲問題，咁所以可能喺呢啲情況之下，就令到佢推翻佢原本嗰個判決嘅。 系，不如我哋即系成个古仔，我哋逐步去到逐个环节去到研究啊。咁、其实咧都上诉庭个判词都有讲咧，就系、话其实原审法官都已经喺审讯嘅时候讲话，呢个本案嘅呢件案件嘅证据系薄弱噶啦。咁但系最终咧，即系陪审团都系裁定呢位青年人嗰个嘅罪名系成立嘅。咁系咪话喺引导陪审团嘅情况即系过程之中出现咗啲问题咧？ 嗱，呢度可能啊，喺引導陪審團嗰度，似乎就原審法官可能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啦。因為似乎如果佢認為嗰個案件嗰個證據嘅薄弱嘅話，我相信喺嗰、叫做引導陪審團嗰度咧，可能係有一啲嘢係要提示陪審團，例如乜嘢為之強或者乜嘢為之弱嘅情況出現啦。第二呢亦都係我相信判詞都有提過，就係話其實當然啦，控方會係幫原審法官有個即係喺上訴時候辯護過，就係話其實原審法官其實可以當時直接係話叫做表面證供不成立，咁、就無需答辯，咁其實就變咗可以直接去放呢，就唔需要即係、一個證據太薄弱啦，咁我可能寫咗啲理據認為點解係嗰個叫做表面證供不成立，咁其實就可以直接放嗰個 被告 人嘅。係，因為如果你表面證供係成立，雖然嗰個門檻係低嘅，即係表面證供成立唔代表係達至毫無合理疑點啦。咁但係始終變咗交予去陪審團去考慮嘅時候，有時陪審團可能喺嗰、那個即係、高院法官嗰個引導，會唔會嗰個引導會有出現有少少瑕疵或者問題？又或者陪審團會唔會有個人嘅觀點？因為佢又未必係受過法律嘅專業訓練咧，所以可能會有一啲 bias 嘅叫偏見嘅情況出現咧，會導致如果可能，就算法官喺法律上面覺得證據薄弱都好啦，你話表面證供成立，然後交予陪審團考慮嘅時候，都會變咗。陪審團要有個機會，就係話我依然覺得佢有罪，罪名成立咁樣。而呢個 case 就正正就陪審團最後話佢罪名成立啦。係啦。 關偉， 咁嗱，而家嗰個上訴人就脱咗罪啦，冇事啦，出翻嚟啦。咁即係雖然叫做坐咗幾年嗰啲，我哋叫做所謂冤獄啦。咁呢個控方嚟講，即係律政司嗰方面咧，係咪可以再重新考慮檢控原本？他哋冇檢控嗰個疑犯咧，即係姓洪嗰個疑犯咧，你覺得有冇可以再做翻呢樣嘢？ 嗱，呢個就視乎睇佢當初放嘅時候係咩情況啦。嗱，如果佢係不提證供起訴嘅話咧，咁有機會佢可以重提一啲證供咧，可以係繼續去開翻個 file 去檢控個當事人。但係如果佢當初話係撤銷咗個檢控控罪嘅話咧，咁似乎咧就好難話再。即系 唔可以第二次告翻佢， 系啦，系啦，就唔可以再第二次再走翻出嚟告翻佢嘅。 系，咁我想问翻咧，即系关于咧呢个上诉人吓，即系姓马呢位青年人咧，咁佢当初嗰个嘅法律团队就建议佢认罪啦。咁后来咧就被发现咧，原来呢个嘅师爷啦吓，我哋叫做师爷，即系佢一个即系律师楼嘅一啲人士啦。咁佢發現咗咧，原來佢咧係佢個朋友嘅哥哥去到聘用介紹俾錢嘅咁。咁呢樣嘢其實發現咗之後有冇問題嘅咧？因為即係佢正正就係佢個另外一個被告嚇聘用嘅，就可能即係未必代表接即係代表曬咧呢個上訴人嗰個利益嘅喎。咁其實呢樣嘢有冇問題嘅咧？ 嗱，其實呢樣嘢都我覺得幾有問題嘅，因為。因為通常我哋咧律師咧有時候一位律師或者律師加大律師啦個團隊啦，會代表一名被告或者代表兩名，甚至乎有啲 case 代表曬幾名被告都得。但係要唯一一個考慮就係話，究竟呢啲被告彼此之間有冇一個存在一個利益衝突嘅情況出現？咁如果嗱呢、這個利益衝突嘅情況，除咗係話就住一件事嘅解釋。 會唔會係有啲情況係最典型，就係話，例如第一被告話唔係我做啊，第二被告做，第二被告話唔係啊，第一被告做啱啦。咁當然呢個好明顯係利益衝突啊，唔可以代表兩位啦，係啦。咁但係另外啲叫潛在風險，就係話，例如係有個人佢係諗住係想，即係我當然呢個可能係推論啦。例如我舉例話，如果我係第一被告，但其實我係想第二被告最好認咗佢，咁而去等我同律政司叫針數啦 ，bargain 啦，係容易啲話個認一個唔認一個嘅話，所以其實我係想另外嗰位係去認罪嘅。同埋喺咁嘅佢咁嘅叫做 hidden agenda 之下，如果佢自己出錢揾一個律師俾第二被告嘅話咧，似乎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算呢位律師佢知情個第一被告嗰個諗法都好啦，咁但係似乎喺咁嘅情況之下都要有機會係小心處理，因為你唔知道俾錢嘅人究竟會唔會同佢講一啲即係指示，例如話其實會唔會我會繼續俾律師費嘅，不過我希望佢認罪，有一啲暗示咁樣，咁會唔會咁樣？其實係你會對你真係喺表面上代表第二被告噶嘛？咁咁樣的情況之下會係有個對佢對造成一個不公平，或者你變咗你去行事嘅時候唔係考慮你嘅當事人嘅最佳利益，你會有其他無謂嘅考慮，而嗰啲未必係當事人符合佢嘅最佳利益咧。我會覺得呢個都係個存在一個利益衝突嘅風險嘅。 嗱兼且咧就係、是代表呢名姓馬嘅青年人上訴嘅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咧，都今朝早有個訪問提過話咧，呢名嘅師爺咧原來係即係所謂案底累累啊，佢自己都犯過一啲事咧，就譬如話係。一啲即係被視為不誠實嘅罪行啊，例如係搶劫啊、恐嚇啊等等。咁而家就喺律師樓做師爺，咁由呢啲人去到代表呢個嘅上訴人。咁兼且頭先你講啦，原來佢係咧就係另外一名被告嘅哥哥出錢請嘅咁。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其實呢啲嘅法律團隊嘅人士，佢會唔會受翻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會嘅規管，而可能受到一啲嘅紀律處分咧？ 嗱，呢度咧我都要講講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似乎律師會都可能有機會啦，去徹查嗰個律師樓究竟點解當初會可以容許佢去處理呢個方式啦。因為講真，我會強調一點啦，其實就有時未必啦嚇，每位我哋講叫師爺啦嚇，係一定係冇犯過事或者係冇案底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有好多情況，就係如果佢係凡事係相對輕微，或者係好耐之前嘅事，咁跟住佢一直表現良好，其實一路喺個業界嗰度做緊嘅，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似乎呢個情況就係話，除咗佢嗰啲前科都聽落係有好多單，同埋頗為嚴重啦嗰個犯過嘅事之外，似乎就係話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繼續去僱用佢，而且律師樓點樣監管呢個師爺，我諗都會係一個 concern 啦，因為若然即係佢有咁嘅前科，你請佢之後，你仲容許佢，或者你冇足夠監管，任得佢點樣去處理呢個案件咧？似乎呢個都律師行本身都難辭其咎啊。 係嗱，我都見咧有傳媒都向律師會去查詢過呢一點啦。咁律師會回覆查詢嘅時候咧，就話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咧，任何律師未經律師會嘅書面許可咧，就唔能夠就佢嘅執業業務咧就僱用或者咧係俾錢一啲被裁定係觸犯咗涉及不誠實嘅刑事罪行嘅人噶，咁就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回應啦。咁相信可能咧呢個案咧都可能有一個問題，要律師會咧去到律師會都講啦，即係會如果有需要咧，就可能咧要進行一個紀律嘅聆訊啊。關維 係啊， 係啦，關維嚇，好係啦。似乎就唔知嗰個律師行會唔會係僱用嘅時候有冇得到個事先向律師會嘅審查，係啦，因為如果我頭先講有啲可能係好年輕時代，有啲好 minor 嘅有醉駕又好咩情況都好，可能有件好 minor 事，但佢過往做得好好嘅，咁如果得到律師會，通常都會話喺咁嘅情況都會酌情話俾你批准繼續僱用佢嘅，咁呢個都你都要向佢批准啊嘛，但係如果 又咁嚴重，你又好似似乎想避開律師會，又唔問佢又自己僱用咧，咁我覺得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即係唔理想 啊。係啊，係啊，蘇大狀正話你提到咧，原本主審嗰個法官喺審案嘅時候已經發現一啲疑點，但係佢冇話去撤銷呢單案，反為繼續俾單案審落去，俾呢個陪審團定罪。咁你覺得站喺司法機構嗰個角度？會怎樣要處理這個主審法官呢？即是有沒有一些例如懲罰啊，或者有些內部的紀律處分諸如此類的東西呢？ 但我這樣看，通常即法官你說除非他的操守啊行為方面有問題，那個有可能另外一個機制，但是如果說純粹在判案那裡，其實很多時候上訴，如果上訴得也有機會，原因可能是下級的法院審完審的時候出現錯誤啦。咁我會覺得通常呢啲情況呢就未必話有一個特定嘅機制要去點樣懲罰，但當然啦，每位法官嘅聲講都會睇佢嘅表現。咁當然好多法官會覺得，喂，如果我通常啲案冇審錯，上訴啲人上訴都係上訴駁回啦，法官冇錯嘅，咁通常正常就係話我對我嘅仕途都會係好啲啦。如果我成日審案都會錯嘅，咁就算唔係有啲咩機制，但係想升官都可能會是一個上級考慮的原因啦，咁樣。咁我相信呢個 case 都會係好似一般咁樣，就係話可能係個處理會唔會恰唔恰當，咁可能上級法院對佢個情況係喺個判案嘅 performance 嗰度，可能將來有個考慮啦。 明白。 但就唔係話有啲咩紀律嚟，或者咩 另外，阿蘇大仲有個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問呢、這個後生仔而家出翻嚟，點樣可以追究翻律政司有冇一啲賠償俾翻佢咧？ 嗱，我呢個睇法就我會覺得咧，就比較困難嘅，因為似乎暫時我都好少見到有一啲案件話，例如最後審咗無罪，咁然後我可能冇保釋或者成，我可能中間都坐咗一段日子，咁原來甩咗之後，我就可以告翻律政司。 係蘇大狀，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就嚟聽呢個六七點鐘新聞，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係嘛？ 好啊， 好多謝你嚇。 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一大致系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交通繁忙，龙尾排到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那段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受较早时近住坪石的坏车影响，车龙仍然好长，塞到去近泽安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启业村的车龙排到近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去到油站。 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仲系挤塞噶，龙尾过咗窝尾。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啲噶。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因为有剪树工程，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姐，你块面红晒喎，唔使咁怕臭啊！ 怕咩臭？我热到中暑啊！ 吓！ 炎炎夏日喺户外工作，记得小心会中暑啊！患者会觉得疲倦、口渴、作呕、头痛同埋皮肤湿冷，严重嘅可能神志不清，甚至不省人事啊！ 想知多啲有关预防中暑嘅知识， 听日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香港电台第一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上訴庭推翻咗一名青年企圖犯毒案嘅一個判刑啊嚇，同埋罪名啦嚇。咁同埋咧就係見到咧就係當中上訴庭嘅判詞咧都指咧就係包括係本身嗰個被告人嘅一啲嘅律師團隊啦，同埋作為控方嘅律政司咧，都喺過程之中有啲問題啊。咁我哋都繼續請翻大律師蘇俊文一齊嚟傾下先。蘇俊文你好， 係蘇大狀， 係 Hello 你好。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上訴庭點樣去到話今次律政司作為控方喺今次案件裡面嘅表現咧？因為都見到上訴庭都有講咧，就係話唔明白點解律政司會撤銷咗呢位姓馬嘅青年嘅朋友嘅控罪嚇。而繼續去告呢個姓馬嘅青年嚇，你見到判詞點樣講？你點樣評價律政司嘅表現 咧？呢樣嘢我就覺得似乎都唔係第一次出現類似嘅情況，因為我記得好似好幾年之前都有地院定類似嘅法官就批評過，就係話點解即係有時律政司有啲叫 pre-bargain 啊，商討咁。如果你商討完未必告曬所有被告，通常你都會一個正常嘅情況就係、是，如果你喺個案情裡面，你可能係話放一啲叫做我哋俗稱啊魚毛蝦仔或者證據唔係咁強嘅人，然後你會致力就係攞證據去告個叫大佬啦嚇。係，睇咩情況咁，通常就會咁嘅。但好似試過有啲情況就俾法官批評就係話，點解呢啲睇嚟似乎係嚴重啲或者叫我叫高級啲嘅大佬啲嘅人，你放佢然後就致力或者叫佢哋做證人去處一啲下級嘅人，咁佢話覺得呢啲似乎係唔能夠接受。咁、似乎呢家呢個情況呢又係類似就係似乎證據薄弱嘅，或者似乎即係有啲證據強啲，或者係佢似乎喺件事個牽涉係重要性多啲嘅人，你唔去查佢，你反而去放佢，然後集中去繼續告一個唔強嘅人。我覺得似乎係一個決定告啲咩罪或者檢控邊啲人呢、這個決定咧，似乎決定嘅人士似乎喺呢方面係咪有個疏忽或者係咪有個錯誤咧？咁樣呢、這個我都認同法庭即係、就是、上訴法庭嗰個講法。 上訴法庭有講咧，咁其實話即係都即係當主審原審嘅法官去到講話呢件案嘅證據咧係比較薄弱嘅時候咧，其實咧律政司應該考慮咧就係、是向呢個上訴人去到錄口供啦，睇下佢可唔可以指證佢嘅朋友啦。又或者咧，就係律政司應該向佢嘅上級再去即係尋求意見，就睇下呢應該點樣做，係咪都缺少咗呢啲步驟？ 係啦，我似乎係缺少咗呢啲步驟，因為如果去到審嘅時候啊，陳慶偉法官都有見睇完見案都有咁嘅質疑嘅時候咧，似乎律政司即係負責檢控嗰個檢控官啦，佢應該要翻去同佢上級講下會唔會有其他處理方式，而唔係話我會繼續堅持㗎啦，繼續去即係似乎就連即係唔聽意見之外，仲要係唔聽高院法官嘅意見，咁一意孤行，我覺得咁樣就呢個情況就真係唔係好好嘅，係啦。 嗯，咁但系其实譬如话作为被告人咁样啦吓、啊，即系譬如见到就算法官咁样向律政司去到查询，律政司都冇行动嘅时候，其实作为被告人可唔可以提出即系要求律政司去到做多啲动作嘅咧？ 嗱，呢度我认为咧，如果辩方嘅立场可以去嗱、我唔知道有冇做过一样，可以主动就系向。向律政司度提出就係話有啲理據，嗱、會唔會似乎唔係好薄弱，或者調翻轉，其實我可能知道某一啲嘢，我可以去幫手指證另外嗰位被告。若然係咁樣，律政司會唔會考慮有唔同嘅處理方式？其實辯方都可以去提議律政司有呢啲即係考慮嘅，係啦， 係。即係可能係辯方就提出多一啲證據或者一啲論據，讓律政司去到考慮啦嚇。 粗大狀，另一個問題會唔會係個被告本身當時已經因為認咗罪，咁所以律政司覺得佢認咗罪啦，會好容易審判呢單案，咁所以就冇再做其他啲動作咧？ 嗱，當然啦，我覺得佢話佢認咗罪嗰樣嘢，我覺得佢個律師團隊點樣處理，我都覺得有啲質疑，因為其實。似乎如果佢嘅講法，根據佢講嘅講法就係其實佢又冇收過包裹嘅話，點解會容許佢認罪呢？或者點解認罪嗰度唔會再斟酌點解佢喺咩情況下要咁樣嘅決定呢？呢度我覺得係需要處理嘅。咁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呢個案件似乎如果被告有一個說法，而嗰個說法顯示可能佢嘅罪名係唔成立嘅話，或者我哋有時都會問一下啲被告人，就係、是、你會唔會考慮無論係認罪或者唔認罪都好啦、或者甚至乎有啲認罪都好，真係認罪都好啦，會唔會考慮去指證一啲叫做同案嘅再高層次啲嘅人去、希望可以嗰個判刑再減少啲呢？即係其實都應該係從嗰個被告人減刑或者佢有冇罪呢個福祉去考慮㗎嘛，係咯。似乎呢度似乎个辩方都好似 都做少咗啲嘢， 系啦系啦。 OK， 好啊，多谢晒苏俊文，多谢你， 苏大壮。 苏俊文咧就系一位大律师嚟噶，咁同我哋解咗咧今次青年人涉及呢个嘅企图犯罪案，结果上诉成功嘅一个案件啦。休息一阵，关为我哋转头咧讲讲关于咧喺院舍嘅守则有一啲嘅更新。 好啊， 我哋电话1872311。 我得你都得。 国际演讲会89大区总监林景星教我哋演讲，今次讲738+5， 就系一篇演讲咧。我哋讲系7%系内容，38%系声线，有55%咧系身体语言。 仲有曾医生讲梦嘅形成。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电子消费券8月1日起派第一期2000元之后咧，都一段时间。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睇到有很多不同的投诉咧，变得林林种种啦，譬如收附加费啦，又或者有一个最低消费啦，等等嘅呢啲情况，我哋希望提醒啲消费者点样可以好好地去保护自己，或者系要睇清楚某一啲嘅条款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又到了那些年张伟基读明信片的时候了，这张明信片牛郎要点唱给织女听， 一年只可以见一次，他们的爱情传说真的令到七夕别具浪漫。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暑假仲有伟基航空 WK 八一五环节，想飞去边就去边，咁就唔使一年先见一次啦。 七月初七，中国情人节快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六分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啊。关伟啊，呢个时候我哋讲一讲咧，又系一宗咧就系不幸嘅事件啦吓。咁但系咧都引嚟大家对于院舍运作嘅啲关注。咁事源咧就系2016年咧吓，有一名嘅60几岁中度智障嘅男子，咁啊入住咧就系呢个牛头角剑桥护老院噶。咁佢2016年嘅时候咧就因为不适啦，咁就要入医院。后来咧就俾医护咧就发现佢嘅肛门嗰度咧系塞咗一啲嘅异物。而呢位嘅男子咧，咁之后佢系肺炎不治。之后咧，死因庭咧就召开咗一个言讯吓，咁、就揭露到咧呢间嘅护老院咧，咁佢个人手唔够啦。兼且咧出现怀疑系一啲嘅冒签更表嘅一啲现象，同埋咧亦都有咧系超过成个月咧都冇为死者咧填写一啲嘅护理记录啊吓，咁就见到咧就系嗰啲嘅护老院咧可能喺啲人手啊同埋管理方面咧出现咗唔同嘅问题。咁去年咧其实死因庭咧就向社署提出咗咧就10项嘅建议噶，咁而咧社署其实亦都有一个嘅之后咧就曾经成立过一个小组，咁就系检视翻呢啲院舍嘅法例同埋实务守则噶。咁咧就最新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都有向社署查询啦。社署就话咧今年3月31号咧已经发信俾所有嘅安老院，就系、是、更新一啲嘅安老院实务守则嘅部分啊。咁就咧就规定安老院咧就需要备存一个需要特别关顾的住客名单吓。咁咩为之需要特别关顾嘅啲住客咧？咁就可能嗰个住客系有智障啦吓，或者一啲认知障碍啦，或者中风啦，长期卧床啦等等，咁就要求咧呢啲嘅安老院咧，去到咧系定期吓，就去检查呢啲住客嘅一啲情况吓，咁包括咧就系譬如要去睇佢哋嘅体温啦，以及系一啲嘅健康情况啦，咁亦都咧系要求咧有一啲嘅主管吓需要抽查呢啲嘅记录，同埋有一个电子记录系统咧，去到咧去监察住呢啲嘅员工嘅执勤嘅状况嘅咁。咁啊，關偉嚇，即係呢件事件啊、可唔可以透過即係一個改善嘅實務守則嚟到去到改善呢啲嘅院友嘅一啲狀況咧嚇？ 其實一向嚟講，安老院嗰個人手不足問題，好多 嚴重㗎，係 幾嚴重嘅， 大家都可能 好多安老院都有出現同樣呢啲即係人手不足嗰個問題。咁我諗。可能係照顧呢啲老人家咧，都係屬於一種厭惡性嘅行業，所以佢肯去做嘅人就唔多啦。咁變，所以雖然香港好多失業率都幾高嘅，但係都未必好多人願意去做呢啲咁嘅工作咧，令到佢哋嗰個行業咧係人手比較短缺嘅。 不過，如果要一啲即係護老院嘅員工咧，去到即係定期去到檢查呢啲嘅住客嘅狀況嚇，即係當然係一個即係大家聽落會覺得係一個必須嘅基本功啦。咁但係實際操作上，佢哋嘅人手係咪足夠去到做呢樣嘢咧？咁同埋要主管去到監察住呢啲員工嘅狀況嚇，咁又係咪即係有一個有效嘅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咁如果各位聽眾可能，屋企都有老人家吓住紧呢啲嘅护老院嘅，咁大家担唔担心佢哋嘅状况咧？系咪都希望院舍可以做多啲咧？咁欢迎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安老院业界嘅人士，就系咧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李辉啊！李辉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两位主持好啊！你好， 相信你哋都收到即系社署发出呢个更新嘅守则啦，系嘛？ 收到啦。 系， 咁其实呢、這个 实行上嚟有冇困难咧？ 嗱，点讲咧？呢、這个特别关顾住客嘅名单咧，实际上系法庭10项改善建议中嘅其中嘅一项。 系， 咁10项里边咧已经进行紧落实紧嘅，已经系7788999噶啦。包括系黑名单要去写喺佢个牌照嗰度， 或者是个主管的培训课程，咁啊安老院的认证计划等等等等，咁咧就已经是做紧噶啦。因为事件的发生咧系2016年啊，相隔而家都已经是5、6年啦。五六年嗰啲改善建议咧，已经系有啲已经系完成咗噶啦。咁而呢一个旧年八月咧，谢恩廷即系话提出嗰十项建议，其中嘅一项咧就系、是、特别关顾名单咧，实际上咧喺唔同院舍、唔同嘅长者。佢嘅個人嘅健康狀況咧，其實係有好唔同嘅，因為喺院舍裏邊咧，係要同佢哋做個人照顧計劃。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每一個人嘅生命表徵或者佢所患嘅病亦都唔同嘅。咁咧，譬如而家話要兩日要做一次四項生命表徵嘅記錄。主管就要做一個監察咁樣咧。其實呢一個。是对于从专业的角度呢几黑板下的。实际上有些老人家呢你两日才检查他一次、他可能已经变化得很紧要了。 可能都太疏添了、对于某些老人家来讲。 没错，因为你要看看他是究竟个身体状况是怎 样、 当然法庭他有一个法律的观点、但是每一个专业呢其实有他专业的性嘅，咁你啊，同埋咧，佢话关顾名单里边咧，其中有一点咧，佢提出咧就话，最好咧就唔可以一间病房里边，同时有全部都系唔清醒嘅，要有一啲系清醒嘅。咁其实呢样嘢咧，你喺实行起上嚟咧，大家都知道，如果全部系插遗喉嘅老人家，住一个房间里边，你揾一个行得走得嘅人。佢呢啲老人家，即係無論佢係咪有失智症啊，或者佢係健康都好啦。佢有時佢覺得佢插住唔舒服喎，佢走去同佢掹咗佢衞生呢啲衞生嘅指數嘅嘢都有嘅。咁其實呢啲法庭嘅觀點咧，有時同專業咧，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嘅衝突嘅。你係至於兩日去做一次個四項生命表徵啊，血壓啊、脈搏啊、體温啊、 血含氧量 啊，咁樣有啲人咧係唔需要佢行得走得，你真係唔需要佢個血含氧量咁密去 check 住佢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可能要分分鐘 check 住嘅。咁你呢啲咁黑板嘅一啲 建議啊， 即係個建議咧。其實對於某一啲嘅專業咧，法律嘅觀點，因為法官佢唔係樣樣嘢都識噶嘛，咁即係當然啦，佢提出呢樣嘢有呢啲嘅改善嘅建議咧，咁令到社署要做嘢啦，咁啊社署咧就要提出一啲特別關顧住客嘅名單。咁如果 係咪需要交俾社署噶呢個名單？ 要噶， 要啊！ 佢嚟巡查嘅時候咧，佢就要 對翻 呢啲特別關顧嘅名單。咁咧就要睇下呢四項嘢係咪兩日做一次，仲要主管有冇加簽。咁呢啲有冇必要嘅嘢咧，你去做咧，其實係對於一啲有需要照顧嘅長者咧，係咪多咗一啲行政啊，或者係文書上面嘅處理，而忽略咗某一樣嘢咧？ 係啦，就正正想問咧，我哋頭先都討論到咧，而家啲安老院嘅業界咧，經常都話即係出現人手不足嘅問題啦嚇。要其實你哋嘅員工去到即係每兩日一次，為呢啲嘅特別需要嘅住客去到檢查佢哋嘅即係一啲頭先講嗰四項指標啦。其實人手調配上嚟講，係咪做得到嘅咧？即已经你哋每日工作好繁忙啦，可能要注意即系关顾到即系啲长者嘅一啲起居饮食啊，佢哋嘅清洁啊等等。而家要做埋呢样啊，即系每两日检查一次佢哋呢四项嘅呢个嘅标准，人手上系咪做得到啊？ 你做唔到，你必须要做，因为呢一个系实务守则里边社署规定要做嘅嘢。如果你唔做嘅话咧，你系违反咗呢个违规啦，违规咗。咁但係咧，係咪一個可以俾業界唔好咁黑板，而有一個靈活性，因應個長者嘅身體狀況而作出一個即係 獨立嘅個人照顧計劃。 派黑板你嘅意思即係話唔應該兩日嚇，唔應該所有即係特別關顧嘅住客都兩日。咁你覺得應該點樣做法會比較好啲？即係咪即係譬如有啲長者再密啲，有啲長者其實冇咁差嘅，唔使兩日一次、三日一次、四日一次咁，係咪咁嘅意思咧？ 喺現實嘅環境裏邊，確實係有咁嘅情況嘛。 嗯、 有啲可能你要四個鐘頭，你就要。即係分分鐘要睇住佢，佢究竟有冇生命表徵嘅危象，你要 call 車送院。 嗯、 啊，有啲咧佢根本上係唔需要即係咁密嘅時間。 係。 咁呢、這個即係呢個指標嘅執行咧，你話喺人手上邊係咪真係我哋做唔到咧咁樣？咁、嗯、因為係一個實務守則規定嘅，我哋就真係一定要去。依循去做啊，咁呢一個係即係某指定動作啦，可以講，咁變咗我哋覺得係咪可以有啲彈性，令到更有需要嘅人多啲時間去關顧 嚇。咁另一嗱，今次個案件咧，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原來一啲前線員工咧係有一啲嘅冒簽嚇，或者係咧就漏填一啲健康記錄嘅、嗯、漏填住客健康記錄嘅情況。嗱，今次嗰個實務守則咧就要求咧啲主管去到抽查同埋睇翻啲員工嘅一啲巡查嘅情況啦。咁係咪就解決到個問題咧？ 嗱，主管咧佢唔係24小時都在職噶嘛。咁佢亦都有佢自己嘅休息日㗎嘛。你如果係一个唔係咁守規矩嘅一个员工，佢可能去到边度佢都一样可能会有一啲违规嘅行为。咁、 嗯、 但係我相信呢，即係经过由2016年到而家呢，社署嘅监管係嚴咗好多。咁、 嗯、 你违规嗰啲呢是真是整个业界的质素是有所提升的。 嗯、 我相信呢冒签你说会不会有呢，那任何行业都是有一些不良分子的。 嗯、 那我相信呢社署的监管呢，它已经是如果再继续收紧的话呢，个业界咧个生存空间啊，同埋咧喺人手咁紧缺嘅情况底下咧，只能够系令到好多从事紧嘅人咧感到个压力系相当。 因为检讨小组咧，咁其实都讲紧话系有啲修例建议，包括咧就提高法定最低人手嘅要求。咁、 嗯、 政府咧就有啲消息就话啦，即系希望可以出年咧就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啦。你系咪觉得呢样嘢可能头先你讲啦，即系？可能会令到业界是有一个都几严重的影响。 在人手方面、因为整个检视法例小组呢，它是有两样东西呢、一个就是面积啦，人均面积啦。人均面积呢都容易 去解决、 嗯。 但是呢人手呢，你现在确实是虽然失业率这么高啦，我哋真係請唔到人喎、 嗯。 你如果再呢、這個條例一旦上立法會通過實施呢，我哋要額外，因為佢呢一個要提升質素呢，每間院舍都必須要有一個登記護士。咁、 嗯、 仲、 嗯、 要呢個時段工作嘅時段呢，以前呢就係、是、7至6，而家呢要至到7至9，编排更上面都不知道怎样去编排。 明白。 那里实际上是多了很多的人手。 就是人手和财政的负担。 护士要多370个护士，有没有那么多？护理员要多580个。 好，时间关系，跟李辉谈到这个先，多谢你。 麻烦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66岁男子寻日在屯门友爱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被接连注射两剂伏必泰疫苗。营运该接种中心的营建医疗回应查询时说，非常重视事件，涉事的护士程序出错，已经停止职务。营建又说会加强管理和监察医护人员的工作程序，确保安全。 卫生署寻日话会要求负责营运该接种中心的医疗机构提交报告。有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话，男子在接种疫苗后的反应有机会较其他人严重或者时间较长，但仍然可以在21日之后再接种多一剂疫苗。港铁话非常关注早前大围站柏豪庄第三期两座楼宇发生的混凝土质素事件。港铁物业及国际业务总监邓志辉话，发展商上月底已经向屋宇署提交报告，港铁亦收到报告，而责任问题等后续事情会按港铁与发展商签订的合作发展协议跟进。他说日后如有一些与铁路密切联系的发展项目，港铁会探讨如何加强监察，首要是确保铁路安全。他又说柏豪庄工程仍有很多文件要处理，余下工程亦要向屋宇署申请，现阶段评估商场开幕时间言之尚早，希望可以赶及如期落成。警方接获报案，指有人在网上发布多张兔仔和白老鼠被肢解的图片，当中亦有沾上血迹的匕首，声称可以收费帮人作法，过程中会以动物献祭，助人达成梦想。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一名19岁声称是占卜师的男子。警方说这名男子被捕时背囊里面有一把匕首和大量祭祀用品，他手持两个箱，装有一只兔仔和五只白老鼠。爱护动物协会检查过这些动物没有表面伤痕，被带走作进一步检查。警方不排除曾经有人向被捕人付费介乎1-20,000元，会从是否有人煽动或促使他人残酷对待动物的方向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统计处的数字显示，今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39,700人，跟去年中比较减少87,100人，跌幅 1.2%。 发言人说人口下跌是自然减少，和香港居民正移出组成，正移出人数是75,300人，其中89,200名香港居民正移出，13,900名单程证持有人移入。发言人说今年上半年不时因应疫情对从若干地方来港人士实施登机限制，影响人口移入，而在疫情之前已经离开的香港居民可能选择留在外地，或者因为行情受阻未能返港，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录得香港居民正移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多实街有意外，咁而家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排到近约道。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多实街有意外，龙尾约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康湖居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过了窝尾。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清水湾道因为有剪树工程，现在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就系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埋乘客都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強積金的戶口去整合應該怎麼做，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幾個戶口先。積金局有個免費的個人帳戶電子的查詢，其實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間受託人那裡有戶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這裡塞，那裡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2016年啦，有一個嘅60多歲中度智障嘅男子咧，就喺住護老院嘅期間咧就唔舒服啦。後來咧就送院咧就被發現咧就係院舍咧有好多嘅一啲人手同埋疏忽嘅問題嘅。咁死因庭咧亦都係作出好多嘅建議噶。咁而家咧社署就更新咗呢個安老院嘅實務守則，咁就要求咧安老院要訂立一個需要特別關顧嘅住客名單，並且咧就每兩日去到咧係檢查佢哋嘅一啲即四項嘅生命跡象啊咁。咁啊，各位聽眾嚇，唔知你哋屋企會唔會都有老人家係住緊喺安老院咧？咁啊，會唔會都係屬於一啲需要特別照顧，即係譬如係智障啊，或者係一啲嘅認知障礙嘅一啲問題咧？咁你哋期唔期望個安老院去到即更加頻密咁去到即檢查佢哋嘅健康狀況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關偉啊，因為咧就早前咧，其實社署咧都成立咗一個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嘅工作小組，咁都完成咗工作㗎啦，做啲建議。咁啊，修例咧有啲嘅，亦都有啲建議咧，就係俾咗政府嘅。咁啊，睇下政府幾時去到提出修例啦。咁不如我哋都請其中一位成員同我哋傾下啦，就係呢個小組嘅成員啦，亦都係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啊。張超雄你好， 張超雄，係你好，兩位主持係。 嗱，今次守則咧就係啦，頭先都講啦，就要求訂立一個特別關注、需要特別關顧嘅住客名單啦。咁同埋咧就每兩日去到檢查佢哋嘅，同埋要主管咧去到抽查呢啲嘅記錄嘅。你覺得足唔足夠啊？ 呢啲都係表面功夫啦，文件工作。 嗯。 老實講，呢啲都多數都係後補。 嗯。 然後即係有巡查就一定要有，咁如果冇嘅話咧，其實真係好攞嚟搞嘅啫。 嗯。 個問題本身係呢啲院舍佢而家個法例要求人手咧。其實由院長到即係做處或者係做所謂護理啊等等咧，唯一一個要讀下少少書即係訓練嘅咧，就叫保健員。 嗯。 但係保健員嗰個人手比例都好低嘅，即係日頭講緊即係1:60咁樣。咁你夜晚就唔使添。咁如果你話護理員咧，就去到1:60啊，夜晚黑。日头仲好啲嘅，佢有啲时段即系睇你几多人啦，咁就可能1:40啊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而家讲紧一啲都系体弱，又可能再有好高比例嘅认知障碍症嘅长者。 嗯， 咁佢要整个咁嘅关顾名单咧，都有啲嘥气。我谂至少都可能30-40%咧， 都要落入呢個名單㗎啦。咁、 嗯、 然後你又話叫佢每兩日睇一次，我覺得即係講出嚟都貽笑大方啦，因為完全係冇效嘅。你嗰個財政嘅結構，即係話而家根本就係一個劣質市場。我哋嘅私院，即係如果唔係買位嘅，淨係靠呢啲主要就係私家咁樣去接收呢啲老人家咧，其實90%都係靠綜援嗰條數。咁綜援嗰個錢咧就唔係俾你愛嚟做一個高度護理，去包埋住埋呢個照顧一個老人家咁樣嘅院舍嘅服務嘅。咁、但係啲私院嘅老闆就係用呢條數咧去維持，唔單止維持，仲要賺一個可觀嘅利潤。利潤啊！咁即係所以你根本就係將貨就價。咁我哋呢個劣質市場就係因為一個廉價嘅一個即係。經濟結構底下，就自然咧係即係你根本係冇得搞，你一定要將呢一樣嘢改革佢先有得做。 啊，關懷下。 係咁，你認為點樣改革咧，張超雄？ 個改革就係、是、即係睇翻我哋以往啦、我哋即係四或者五六十年代啊，六七十年代啊，我哋都逐漸將一啲重要嘅公共服務同設施改革，譬如話、學校，我哋以前都仲有啲。即係私塾啊，有好多即係小學卜卜齋都有嘅，即係我嗰個年紀啦，即係細個嘅時候。但係漸漸政府咪開始買位啦，買位之後就開始做官校，然後做津貼學校啦。咁發展到今天，我哋所有嘅中小學全部都係有一定標準。你見到佢無論設施啊、人手啊、師資各方面都係。醫院都是這樣的，即是最初我們的醫院都很參差的，由啲民間團體有做，政府有做，但是後來政府就覺得這個即醫療重要，我們要即將它標準劃一化和提升，就變成由醫管局全部劃一，就即現在你見到今天的醫院那個水平都有回不上下，這些就是即將那個重要的公共服務納入了一個整個資助的體制入面，咁令到那個服務係個質素有所保證。咁又唔係冇呢啲院舍喎，問題就係呢啲院舍個供求方面咧係遠遠即係失曬平衡，供不應求，以至到佢即係要等三幾年。咁而喺呢段時間咧，就好多老人家都會死咗啦，即係等唔到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要下定呢個決心，要將呢件事呢一種服務納入翻去一個即係津助或者一個公營嘅服務咯。 係，咁其實而家即係年老嘅人口越嚟越多噶啦，咁係咪呢方面有個急切性喺度嘅？ 絕對係嘅。即係我哋見到而家政府咁樣用蝸牛嘅步伐咧，去興建啲院舍咧，係冇辦法做得切嘅。咁我唔係話私院冇個位置，即係正如今日我哋學校，我哋有好多國際學校啊，或者直資學校啊，醫院我哋亦都有好多私家醫院。即係佢應該係做一個所謂高檔嘅市場。但係基礎嘅即係。一個合理的服務呢，如果我們覺得長者的院舍或者一些殘障人士院舍他們的這種服務呢都是一種重要的公共服務呢，那你就真的要下定決心去做咯。那快一點的就其實他只要黐住一些公共屋邨，即是我們公共屋邨以往呢樓下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院舍這樣的，但是現在就改了，就啲新嘅屋邨就冇㗎啦，佢宁愿另外划佛地呢就起一座嗰啲即係社区服务，咁入面可能有院舍，但係嗰、那个規模就有限制囉。如果你喺个公共屋邨入面佢即係有一个比例嘅单位做咗呢啲院舍呢，其实个速度就会可以提供得好快。 另外咧，我留意到咧，內地好似近年喺呢方面，即係護老嗰方面咧，個服務咧改善得好快好多嘅。你覺得香港係咪可以參照一下佢哋呢方面嗰啲？例如可能將一笪地啊發展好多唔同嘅安老院喺度咧，就等佢哋集中喺一個地方嗰度嚟服務。 呢種係可以即係考慮嘅一種方式啦。但係始終咧嗰、那個做法最好咧，即係讓嗰個老人家喺翻個社區入邊。即係如果將佢哋擺咗喺即係遠離人煙啦，或者係即係我哋亦都過去有一種講法，就係、啲老人家係咪可以翻咗去國內嗰度即係退休啊，或者即係安享晚年啊咁樣。呢、這個講就好似合理啊，但係實際上佢係會面對一個斷六親嘅問題。咁老人家咧，除咗健康之外咧，最緊要就係親戚。 冇錯。 咁所以我覺得佢哋應該盡量維持翻喺個社區一個佢熟悉嘅環境入邊嗰度咧，喺嗰度終老係最有即係尊嚴同埋最合乎人性嘅。 嗯。 嗱，張超雄其實咧就政府早幾年啦，就推出一個政策，就係鼓勵啲資助嘅非政府機構咧，就攞佢哋嘅私人土地咧，就出嚟做一啲嘅特別嘅福利用途啦。咁其中都包括係院舍嘅興建啦。咁但係咧，就早前都有啲好多報道講咧，啊原來嗰個審批嘅時間咧都需要好耐啦。咁有啲機構想做咧，都搞好耐都未做得成啦。咁點樣去睇呢啲計劃咧？ 我覺得呢度都係即係社署係有責任嘅，因為其實佢如果能夠更加促成呢件事，呢啲機構咧，其實佢哋本身唔係發展商，佢哋要發展佢塊地咧，好多嘅技術啦，或者有好多即係嗰啲實際嘅安排咧，係好困難嘅。好舉個例，佢本身已經有一座建築物喺度，入邊有好多嘅實質嘅服務提供緊。咁佢要重建，咁可能將個容量增加咗一倍，咁好啦，即係入面可能增加咗好多服務。但係而家啲服務喺重建期間點辦呢？咁大社署就基本上就等個機構自己去處理，咁變成佢喺呢啲安排度就好大問題啦。即係佢揾邊啲地方去安置住呢啲服務呢？咁佢揾唔到嘅時候，佢又出現好多困難，或者佢本身即係揾一啲呢啲所謂識得發展嘅建築或者嗰啲建築師啊，所謂 authorized person 啊，佢啲 AP 又出現好多問題。咁呢啲嘅困難其實如果能夠用到政府嘅資源，唔單止係社署啦，因為社署都唔係發展商啦，可能係發展局或者係規劃處。建築署等等，佢哋能夠幫手將呢啲事咧係即係特事特辦咧，我諗其實係可以快好多。 嗯，我哋就講咗好多即係長遠規劃嘅，即係關於院舍位即係宿位嘅啲規劃啦。咁但係即係講翻近少少咧，我哋今次嗰個嘅個案啦，以至到而家嗰個嘅守則嘅檢討之中咧，其實都有另外咧，即係譬如你之前工作嗰個小組咧，咁都有好多嘅修例建議，咁就包括咧係一啲嘅院友嘅人均面積啦，以及咧就係人手比例啦，咁都有啲嘅修例建議嘅。咁就好似咧就出咗建議咁耐咧，都未見政府真係咧就係將修例建議就拎上立法會啊！你覺得呢個時間表如何咧？你期唔期望佢，譬如下年可以做到呢個立法咧？ 呢個係令人遺憾啊！因為都連嗰個建議都擺咗喺度，都即係年幾兩年啦。咁點解仲唔喐咧？我覺得其實如果政府要過一條咁嘅例咧，我又真係睇唔到立法會，尤其是今天嘅立法會咧，有任何阻力啊！你即係過任何嘢都好易噶啦。咁點解一個咁關注民生咁重大嘅法例？因為裏面雖然我哋都好唔滿意嗰個進度啊，但係至少咧佢會要求每間院舍咧自質行度有一個護士。而家系连一个都唔需要嘅，佢亦都至少咧系将个人手比例咧稍稍提升，嗰、那个人均面积咧亦都系即系叫做稍稍提升。咁我哋唔满意之余，但系都系好过而家，即系而家咧个法例系 6.5， 佢哋即系智力限度咧要求就系、是高度照顾系到 9.5，虽然佢仲要俾多成八年时间去过渡啊。咁但係即係都好過冇啦，即係但係呢啲嘅相對有具體實質嘅改善呢，真係要改咗例先至會出現嘅。咁但係佢再擺喺度，然後 就算過完之後呢，我哋都想像佢會有三幾年嘅寬限期，然後再有過渡期，即係要去改善一個老人家嘅基本服務呢，就真係好似天長地久、海枯石爛咁樣。 張小紅都想問返呢，即係我哋頭先呢我都同院舍業界嘅人士傾過啦，咁佢哋一聽到修例呢就即刻提出好多即係人手上面嘅憂慮啦，即係包括頭先你講啦，每間院舍都係需要有登記護士嘅，咁同埋即係護理員個比例又要增加啦，咁對於院舍嚟講，佢係一個人手財政嘅負擔，咁而家喺即係院舍業界個人手都比較短缺嘅情況之下，點樣去要求啲院舍去到接受嚇佢哋要增加咁樣嘅人手比例呢？ 所以其實嗰個資源嘅投放係一定要加嘅。而家個問題就係你用一個廉價，咁啊自然就製造一個劣質市場入面嘅要求嘅人手。无论是即系量或者质都系一定系低嘅。咁要加就其实个问题亦都系因为咁咧，所以佢系难请人咯，因为个功夫就辛苦，但系工资就低，系啦。咁你边个去做咧？咁如果你俾得高啲人工，你嗰个要求亦都系有翻咁上下嘅训练，咁有前景嘅，嗰、那个系成为一个事业嘅，有阶梯嘅，可以晋升嘅，咁你成件事就会即系出现咗有一个市场，有个人力市场，咁自然就会有后生嘅都会有希，即系有兴趣去做咯。如果你嗰个系死胡同嚟嘅，而且系，即系低薪，亦都系恶劣工作环境，咁即系自然就冇人做啦。 冇 错，好啊，唔该晒张超雄，多谢你啊。系张超雄咧，就系前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大家对于院舍嘅运作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同自由风倾下。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港乐蓝色狂想曲， 香港管弦乐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音乐会，由指挥魏道安带领演奏真纳舒特拿的变奏协奏曲， 以及火拍钢琴家王慧贤的点题作品高书咏的蓝色狂想曲。 演艺盛会港乐蓝色狂想曲， 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大家好，我是车淑梅。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即即服即即入面，我饰演方姨这个角色，是一间无冷店的老板，跟街坊感情都不知几好的。不过跟家人方面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今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啦。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近帝强。 中意参加比赛，一来我又觉得应该要有量度去比赛，如果有件嘢比我件嘢更加前卫嘅，唔等于我件嘢唔得，但系佢更加新，梗系比后生一辈嘅人攞奖咯。呢、這个好开心，而佢哋更开心啦！哇，我大师都赢咗。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安老院舍嘅運作啊！咁啊，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有聽眾方先生喺度， 係方先生，我親身經驗， 係請講。 我媽媽以前中咗風，入咗一啲私人劣質嘅私人安老院，收費係平嘅。入到去啊，夜晚黑佢講翻出嚟咧，就真係慘不忍睹。我想福利處啲官員夜晚去巡視咧，唔會去啲咁嘅劣質有私人安老院。看一看就會知道，因為人第一人手不足，第二那些病人個個自己照顧不到，有些大小便失禁成晚，那些工作人員他因為這樣人手已經不足的，人手一兩個回夜班，他們就不理他，有他說著冤崩爛臭，到第二天早更來交更，人手多時才跟他換的，這些是事實的。在劣質私人安老院收費好說是廉價的安老院，但是去到一些稍微有受政府資助的，他那些服務又不同了，但是輪候的時間就非常之長的，很多老人家正所謂張小紅議員說就輪得來了，那些資助安老院很多都死了，即是現在就是說 服務質素是要講財政資源的嘛。 即方生 安老院的收費便宜，他怎可以提供一些好的服務給人呢？但是政府又容許他存在，又說要改善，其實政府有沒有考慮到這些劣質安老院應該是要淘汰的，不可以容許他繼續經營下去牟利。 方生怎樣發現這個問題？ 因為供不應求，那就沒得說了，那社會才有這樣的現象。 方生怎樣發現個問題，還有有沒有試過投訴啊？ 投诉，咁你去嗰间安老院，你投诉乜嘢咧？你知道佢系收费咁平噶啦， 如果 你仲去投诉啊，咁佢唔收你，咁你去边度揾求？因为供不应求啊嘛，最重要个市场就系、 是。OK， 好啊，多谢晒方生嘅电话吓，系可能都系一啲家属嘅心声啦，即系。明知道嗰個安老院可能咧個質素係有啲問題，咁但係 擔心投訴又可能佢個老人家冇得住，或者俾人哋點樣租質都唔知啊。 係啊，咁啊，聽聽另一位聽眾啦，有羅生喺度啊，羅生你好， 你好啊， 請講。 我都係一個院舍嘅營運者嚟嘅。而家社署嗰個新嗰個咧，關於一啲關顧名單嘅兩日一檢咧，因為而家之前主持人都講過啦，就係而家好多嘅院舍咧，其實而家講緊三十幾間一啲細嘅院舍牌照院舍嚟嘅，佢哋嘅人手咧而家都好短缺啦嚇。咁、如果一啲夾 硬要做呢個名單嚇，都冇辦法啦，因為實務守則一定要做，但係咧就會用咗好多時間喺呢啲所謂嘅文書啊各方面啊，就有啲實質嘅老人家。他們又沒有時間去做的、這個呢就大大加重了現在業界、前線一些同事的負擔、剛才另外張超雄議員都說、即是現在院舍最缺乏的就是人手，是不是、現在在這個經濟環境失業那麼高的情況之下、都沒有人入行、很多原因的、環境啦、薪酬待遇啦、政府的業界一直都反映了、那麼多咁喺個外勞嘅輸入啊，本地嘅培訓啊，各方面其實都冇一個成效，冇一個成果出嚟。咁呢個正正係話頭先嗰位家人啦、講話個院舍嗰個質素又咁參差啦、正正都係嗰個原因，係嘛？人又冇啦嚇。咁如果未來如果張常陽話喂嗰、那個每間院舍都有一個護士，多正如李輝女士嚇、業界嘅同行咁講，要多三個幾個護士，護士何來呢？ 系，明白。 即系呢个就系引申，即系俾政府去思考下呢个问题吓。 嗯 ，OK， 大大加大个力度喺人手嗰度咯吓，点样去培训个人手？唔该晒。 好，唔该晒罗生嘅电话啦。仲有一个听众啊，系黎小姐，黎小姐你好。 系。我想讲咧，就关于咧，因为咧，我就其实咧，家人咧都有去过安老院度住嘅。咁咧就同埋我自己本身咧，我都系做护理员嘅。 系。 兩個個案就因為咧，我屋企人咧就我媽咪咧就喺護老院度住嗰陣時咧，係冇人睇嘅。咁就我姐姐咧就放咗工咧，去自己去照顧，去沖涼啊，同埋食咗做藥啊，咁啊同埋要上床，咁啊成十一點先走嘅。咁但係咧就試過咧就佢帶啲嘢去咧，就全部咧俾人偷咗去，即係自己去食用嘅。咁因為咧嗰度咧就請啲外援啊，咁就即係嗰啲外勞工嗰啲，咁咧就好多時咧就唔會理你啲家人，即係啲老人家嗰啲。咁我媽咪咧曾經試過咧，就喺嗰度咧，就第二朝天光五點幾六點鐘，咁先有人去睇佢，話點解佢唔醒？咁但係中途點解冇人去換片或者去睇任何嘢？過咗身都唔知咧，係咪先？咁、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做因為我自己屋企人咧就住老人院咧，咁我就比較緊張啲，咁就我自己咧就學過，咁就照顧其他嘅老人家喺第二間院舍度做，咁但係咧就我做得即係點好極咧？咁其實嗰啲裏面嘅職員咧係唔中意嘅，因為佢哋覺得你做咗，佢哋又要跟住你咁。 個行內個文化有啲問題啊嚇。好啊，時間 佢哋會覺得你就，同埋咧，佢哋會請啲外勞咧，就比較平人工啊， 員工， 但係請你啲人咧， 個質素有啲參差啦嚇。好，時間關係啊，黎小姐，好多謝你電話，有時間再傾過啦。節目亦都嚟到呢度啦嚇，拜拜， 拜拜。